第十五章。 一到早晨，祭司长和长老、文士、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，就把耶稣捆绑解去，交给比拉多。比拉多问他说：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：你说的是。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。比拉多又问他说：你看，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耶稣仍不回答，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。每逢这节期，巡抚照众人所求的，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。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，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。他们作乱的时候，曾杀过人。众人想去求巡抚，照常例给他们办。比拉多说：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？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，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，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。比拉多又说：那么样，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，我怎么办他呢？他们又喊着说：把他钉十字架。比拉多说：为什么呢？他作了什么恶事呢？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：把他钉十字架。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，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，将耶稣鞭打了，交给人钉十字架。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，叫齐了全营的兵，他们给他穿上紫袍，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，就庆贺他说：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！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屈膝拜他。戏弄完了，就给他脱了紫袍，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，带他出去，要钉十字架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，就是亚历山大和老夫的父亲，从乡下来，经过那地方，他们就勉强他同去，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。他们带耶稣到了各各他地方，各各他翻出来，就是足流地，拿没药调和的酒给耶稣，他却不受，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，链扣分他的衣服，看是谁得什么。钉他在十字架上是自初的时候，在上面有他的罪状，写的是犹太人的王。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。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，摇着头说：哼，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，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，彼此说：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。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叫我们看见就信了。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讥诮他。从午正到申初，遍地都黑暗了， 初的时候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：以罗伊，以罗伊，拉玛撒巴各大尼，翻出来就是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旁边站着的人，有的听见就说：看啊，他叫以利亚呢。有一个人跑去，把海涌蘸满了醋，绑在苇子上，送给他喝，说：且等着，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。耶稣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，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，就说：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，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，并有撒罗米，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，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，在那里观看。到了晚上，因为这是预备日，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，有阿利马太的约瑟前来，他是尊贵的义士，也是等候神国的。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，求耶稣的身体。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，便叫百夫长来，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。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，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。约瑟买了细麻布，把耶稣取下来，用细麻布裹好，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，又捆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。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。